面那个有一个条形码的官方的扫码标价的哈、但是今天主品带赠品一共12瓶，这12瓶给您打到一个699元的售价。我再强调一遍，免得您一会儿打电话先问这个问题哈，耽误了时间被别人抢光了。就是这12瓶不是每瓶699，而是一共699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5折，每天9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9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红。 又到了我们的特别节目时间啊！现在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双十二，沿袭了我们双十一特别节目的特色风格。 每每到双十二的这段期间呢，大家呢就是开始准备年底的要走亲访友的送的礼品啊，或者说要请客吃饭，要带的这个熟食啊啊，经常做的菜呀这样的。平常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可能有一些什么滋补品。但是现在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给大家送上的就是大家平常去吃的， 对 啊，比较好做的这样的熟食快手菜， 是咱家里真正的招待朋友需要的。 而且呢，每每到双十二的时候呢，大家的购物这个热情还是挺高的，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价格也确实能够对得起大家这份热情。 是的啊，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比较新颖的组合，是给您带来的是咱们的非常有名的中华老字号天津正宗的狗不理包子。 一提到这狗不理包子，那肯定想到的就是天津啊，而且呢，您一到天津玩的时候，肯定的大多数人都会去吃这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呢，这个故事啊，之前我们在其他的渠道都了解过了，所以说呢，也不在这儿跟大家赘述，但是它为什么好吃，它为什么叫做中华老字号，为什么这么100多年依旧受到大家的好评，值得我们跟大家说说。 是的，首先呢啊，真材实料，这是这个招牌的重点啊。狗不理包子那是久享盛名，全在于真材实料，制作认真，一定要选用新鲜猪肉啊，馅料的调制也非常的考究，用炖的很浓厚的骨头汤，再搭配肥瘦的肉馅儿，而且呢，肥瘦比例还按照季节的不同，它还是随时变化的。 比如说现在天冷了，肥的就比较多。 是的， 夏天呢，它可能就瘦的比较多，而且呢，馅料展的是非常的均匀。所以说，咱们吃这狗不理包子的时候，才能吃到，哎，除了这肉以后，它外边还有汁儿包裹在这个面皮儿当中。我平常吃这狗不理包子，可能肉都差一点，但这个皮儿肯定得一口吞下去，因为这皮儿特别特别的劲味儿， 是 再配上这葱姜的味儿啊，它这个味道呢特别的嫩。什么叫味道嫩？就是第一口感，第二呢，它这个味道稍微带一点回甜 哦， 所以说显得整个包子都特嫩。另外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狗不理包子还是手工的。 所以说呢，这个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咱们说大品牌注重什么品控，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发面不能太老，那擀这个包子皮儿呢要薄而带劲啊。 包馅儿呢是不冒顶不跑油，褶子得密啊，外观得好， 嗯， 一两面三个包子啊，大小没差别，这就是狗不理它的品控啊，有特色的严格的地方。 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手工的包子，每个包都有均匀的褶花， 嗯， 所以说看起来呢像一朵绽放了菊花，您放入这个家里边，无论是蒸笼里边还是咱们就平常就热一热都能吃，特别的方便，而且里边是不含防腐剂的，对吧？ 是，这非常重要。 嗯， 我们说吃的再好也是健康为先， 嗯， 不含防腐剂啊。 嗯，它的配料表里边呢，就是咱们家里边在厨房里边用的东西，比如说酱油、芝麻油、葱姜、香辛料，香辛料其实就是那个八角啊、花椒啊这些东西， 嗯， 然后呢再加上点酵母、料酒、苏打、小苏打，是吧？就这些，全是咱们自己在家里边用的东西， 对， 它用来给咱们做这个正宗的天津狗不理包子， 嗯， 人卖的就是这手艺钱。 是的，卖的是这味道钱啊。 嗯， 这个您把它好好的加热一下， 嗯， 啊，蒸好了啊，或者说我觉得煎啊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嗯，哎，煎也不错， 闻到它的这个酱香、肉香、葱香里面的面香，哎呦，品尝的时候呢，从第一口就能吃到皮儿和馅儿啊，最后一口依然能吃到皮儿和馅儿。 所以说，今天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天津正宗的狗不理包子还是值得大家下手的。 没错， 为什么叫正宗的这个狗不理包子呢？是因为它上边有明确的标明，它有明确的标识， 哦， 中华老字号的标识、正宗狗不理的标识，这些咱们在包装那儿都有。 嗯， 而且呢今天咱们这个组合还是不错的。 是的啊，今天呢首先给您带来的主品是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啊，手工猪肉包420克一袋哈，啊，给您带来9袋。 嗯， 啊，这9袋每袋将近1斤嘛。 嗯， 再给您送上赠品什么呢，嗯，就是无糖黑芝麻汤圆，啊， 无糖的， 每袋呢450克啊，平时的北广售价是299元，这一次我们的双十二的特别价格，一单就给您减到263元，两单给您减到254元。 嗯，另外呢今天给您的是一张提货券，为什么是提货券呢， 嗯， 就是第一它是需要冷冻的， 是， 所以说得保证您这个家里边的冰箱咱们得腾出一点地儿来，拿回家以后呢放在冰箱里边，咱们随时想吃的时候拿出一袋，很快的也就是这个1刻钟， 嗯， 咱们就能吃到这正宗的狗不理包子了。 对， 不用您好再买票再去天津吃了。 哎， 还有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过节， 嗯， 这不是送礼吗， 是啊， 是吧，您拿一张提货券给人塞手里边，或者说就放桌上，它第一好带，第二呢不那么显眼儿， 没错， 是吧，就是这个提货券呢您拿到以后随时想提货的时候拨打上面的电话就行。那么今天呢一单是263，比平常呢要便宜了36块钱， 是， 两单是254，更便宜， 嗯， 所以说呢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电话吧， 400-015-5151，400-015-5151。 嗯，这个咱们整个组合呀突出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哈。 是， 狗不理包子您要想吃正宗的还真得去这天津老店吃。 嗯， 目前除了天津之外狗不理已经在北京没有门店。 对， 所以说今天抓紧这个机会，您订完了以后在家里边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正宗的天津老店给您做的这个狗不理包子，味儿特别特别好。 是的，而且呢关键的是还是简单，啊， 嗯， 我们都说北方的冬天啊， 嗯， 得吃热乎的，出门前不来口热乎的， 嗯， 那是太难受了， 嗯， 啊，所以说呢这包子可以前一天先化着，然后呢第二天啊按这个化好的量直接是，啊，放饼铛里煎一下呀， 嗯， 微波炉里热一下也行， 嗯， 蒸笼上蒸一下也行， 也就10来分钟的事儿。 对，是的啊，再加上一碗热乎的米粥，哎呦这一笼包子一碗粥啊多惬意啊。 所以说早上呢咱也别冒着这大冷天的出去买早点去了， 嗯， 自己在家里边吃点包子其实挺好的。 对， 另外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嗯，没错啊，首先呢就是说真材实料，馅料严格，工艺讲究，手工包制，不含防腐剂的中华老字号天津正宗的狗不理包子， 嗯， 主品是给您带来手工猪肉包420克9袋啊，就是每袋是420克的足量啊，然后呢给您送上一个赠品，赠品呢不给您送包子了，主食完了咱们来点甜点啊， 嗯， 无糖的黑芝麻汤圆， 嗯，这无糖的黑芝麻汤圆其实挺好的。 对， 而且呢这个黑芝麻馅儿的适合咱们北京人这口。 对， 3袋每袋是450克的无糖的黑芝麻汤圆，这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特别的解渴。 是， 啊， 所以说呢，这个放心吃，敞开吃啊，无糖的就优点就是这个。那九袋的手工猪肉包加三袋的无糖黑芝麻汤圆，提货券的形式给到您。平时呢是售价是299元的北广售价，这已经是比市面便宜很多了。今天给您不止299元哈，一单就给您打到263元，两单的话呢再降到254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诸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